现在要为您介绍的这本书是《破一4.0综合教材基础入门》。本书是由知名破一畅销书作者，同时也是台湾科技大学破一资深教师的林清安教授所撰写。林教授自1999年起，每年培训台湾产学界超过500名的教师与工程师。也身兼北京清大破一首席顾问与师资培训教授。破一4.0综合教材基础入门一书，可说是其专门为跨入破一机械制图的学子所编写的最易学、最易懂的入门书籍。因此，本书也具备了三大书籍特色：一、最符合一学期上课篇幅、开课时数与架构。本书的篇幅是最适切的528页，换算下来，每周上课篇幅仅约30页。相较目前市面上动辄在600页以上，甚至700-800页的书籍，这本书对老师上课来说，实在是更为简易，对学生学习来说，也没有太大的负担。二，全书大小范例超过100个，范例精简入门。也就是说，本书考量了现在的学生程度，也不会让老师有单周教不完的问题。三，可建立正确的制图观念。本书在实作范例时，先介绍设计的流程、概念与逻辑，再让学生依序实作，能让学生更容易了解制图的流程与方法，可以更快速地抓到破一绘图的诀窍。除此之外，本书还提供给老师七大教学资源。第一个，就是有详细步骤图解的教学投影片。第二个，就是由林教授逐步录制，提供详细解说过程的作业解答影片档。第三个，也是由林教授亲自录制的书中重要范例逐步示范的影音动态教学档。这个档案长达180分钟，共有110个范例。第四个，就是依课本范例区分而成的范例练习档，以及范例完成档，这两个可互相对照使用。第五个，就是由林教授所带领的台湾科技大学破一研发团队所开发的破一外挂程式，其中包含了标准零件库以及动态剖面。第六个，就是林教授在2007至2008年共3场演讲录影的影片，以及教学投影片。第七个，是破一4.0新功能简介的互动式的播放档。整体来说，破一4.0综合教材基础入门一书，没有像坊间教材，多数是由缺乏教学经验的工作室所编写，而且页数常常过厚，动辄在600-700页以上，还有常常以功能应用为导向的手册型书籍。破一4.0综合教材基础入门一书，由林清安教授严格把关，书籍厚度适切，定价合宜，内容简单易学，又拥有七大教学资源。所以我们诚挚推荐给您。